每时每刻关注新闻，整点快报。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，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。听众朋友您好，我是朝峰。我们首先来关注天气。今天夜间小雨转阴，偏北风2-3级，平原地区最低气温12摄氏度。明天白天阴转小雨，北转南风2-3级，平原地区最低气温最高气温17摄氏度。当前的空气质量指数是16，空气质量1级优。来看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。冰壶和轮椅冰壶测试活动启动在即，全面检验冰立方软硬件水平。10月1号到4号，全市接待游客771.1万人次。国庆假期前4天，北京举办文化活动超900场。好，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。10月到12月，北京冬奥会进入集中测试阶段，10项国际赛测试赛、2项国内测试活动和3项国际训练周将在北京、延庆、张家口3地相继展开。北京国资公司作为在2008年夏奥会和2022年冬奥会中都承担重要任务的首都国企，全力推进冰丝带、鸟巢、冰立方的场馆建设改造和赛事服务保障工作。在冬奥筹办中，国家游泳中心创造性地提出了水冰转换的双奥场馆改造方案，实现了水立方向冰立方的华丽转身。冬奥会后，国家游泳中心将成为世界唯一可同时举办夏季、冬季赛事项目的场馆。首座 DIY 创意市集、户外艺术季，国庆假期越来越多的商圈通过举办创意文化活动，增加消费者在购物同时的体验。来听新闻广播记者肖佳佳的报道。 在五棵松华西 Live 的首座体验区，不少家长带孩子在制作微缩小景观。 我想要搭一个农场，一边是河，那一边是草地，草地上我会放些马。 另外一些工作室也带来了自己的创意技术供消费者体验，其中一个复古相机引起不少关注。工作室负责人吕宝敏介绍说， 过去咱们拍胶片，但是胶片要通过暗房的放大，这个就是把时间缩短到10分钟之内完成，你拿到照片拿走。但是工艺跟之前是一样的，这个保存好了是100年到200年是不变色的。 华西 Live 五棵松品牌媒体中心季超介绍说， 给大家营造一个边吃边逛、调节生活节奏的氛围。同时，我们联合了商圈里面30余家的商户，有餐饮类啊、服装类啊，推出了最低低至5折的一个活动。 而在顺义中粮祥云小镇，特色户外艺术季让消费者将购物、聚餐和观看表演融为一体。 这马戏我们挺喜欢的，因为以前在这种户外的场景上面很少有马戏的表演，所以也挺新奇的。 祥云小镇推广部总监赵卓告诉记者，假期这里将为消费者提供沉浸式的新马戏体验乐园。 我们请到了上海的乌龙剧团，专门为小镇定制了一个取材于莎士比亚经典名著第12夜，做成高跷板，适合我们大型的公共空间表演的环境。另外呢，比如说我们有一个团队，它是专门去做中国传统的古戏彩魔术，把古戏彩和魔术去相结合，既具有国潮特色，同时呢也非常具有互动感和观看感。 国庆假期每天从上午10点半到晚上7点，祥云小镇共安排了200多场新马戏演出。 从进小镇的一开始，可能一步一景，你可能是在外摆区用餐的时候，就会有一个演员过来跟你进行互动。那我们是希望艺术就发生在你的生活体验里面，而用这样一些具有惊喜感的体验，丰富大家在国庆黄金周期间的消费生活和文化生活。 10月1号到4号，全市重点监测的199家旅游景区累计接待游客771.1万人次，同比增长3.1%，与2019年同期基本持平，营业收入5亿5189万元，比2019年同期增长82.8%。接待量排名前3的景区是王府井、前门大街和南锣鼓巷。此外，1号到4号，北京环球度假区共入园人数10.5万人。乡村游累计接待游客240.2万人次，恢复到2019年同期的92.7%，营业收入3亿3649.9万元，比2019年增长37.6%。接待量前3位的是怀柔区、密云区和延庆区。 记者今天从市文旅局了解到，10月1号到4号，北京市围绕欢度国庆佳节、庆祝建党百年、喜迎冬奥等主题，举办音乐会、文艺演出、主题展览、文化讲座等各类主题文化和演出活动715项、941场，参与市民群众约272万人次。其中全市举办营业性演出164台，593场。国家京剧院、北京京剧院等多家院团上演国庆系列演出，带领观众感受传统戏曲艺术的魅力。第五届中国戏曲文化周开幕以来，来自京津冀三地的44家专业院团及民间社团带来143场精彩演出，280场次的互动活动。社区是城市治理的基层单位，就像社会的毛细血管，连接着最广大的人民群众。社区工作者就是居民的身边人。十一前夕，新闻广播记者走进朝阳区紫罗园社区，记录了这样一位身边人——社区党委书记李振东。请听《我为群众办实事》系列报道第四集，紫罗园社区党委书记李振东，自己的家乡自己不建设，那谁来呢？由新闻广播记者孟雨采制。 十一前夕，记者来到位于东风乡东部的紫罗园社区，社区党委书记李振东就是这里的大家长。 我原来从乡里下来，我是负责这个安全。2017年当的书记，算是一个新兵，虽然说岁数大。 作为新兵的李振东上任没多久，就赶上了辖区内石佛营东里105号院的老旧小区综合改造工程。李振东几乎每天都会去旧改工地现场转一圈。作为记者，我也走访过本市几十个进行旧改的老旧小区，像石佛营东里105号院这样公示信息细致、整洁卫生、井然有序的旧改现场却是第一次见到。社区就连做外墙保温的界面剂、保温板、保温钉、网格布、外墙腻子、拉毛涂料都一一进行了说明展示。李振东说， 这必须得展示出来，要不人家不知道什么工艺，因为我不太了解，人家有管理公司，人家了解。 记者在现场还发现，施工现场的每个拐角处居然都贴了夜光的防撞条。 那您让他们贴的这个，就是怕撞到人的这个是吧？ 对，小区改造最最关键的就是第一安全问题，第二是百姓满意问题，安全是必须得排在第一位的。 跟随李振东在小区采访时，不停地有居民跟他热情地打招呼。李振东开玩笑说，社区书记干得怎么样，去社区溜一溜马上就看出来了。 赵姐， 您嘛去了？我没事，我转转 转 啊。 你都熟啊。 那个干的好与坏， 嗯， 上他的社区一溜，干着看有多少人跟他打招呼，就知道什么情况。 李振东说，他基本上每一天包括公休日都去社区转转，自己的手机也是24小时开机，凌晨1-2点钟居民打过来的电话基本上都能接到。 还就我的身体啊，还算比较强壮的，我手机从来就没关过机，经常性的1-2点钟是这个居民打电话，我基本上都接，除了睡着的情况下。 对社区的工作之所以这么投入，李振东有一个很朴素的认识。他说，这里是他的家乡，自己的家乡自己不建设，谁来建设呢？ 说谈家国情怀可能有点这个太大了，最起码有家乡情怀，因为这块我就是土生长那个本乡的人，说咱们坐的这个位置，说干这活我觉得就应该干好了。说这个你自己的家乡你不建设，你不爱护，那别人谁来啊？ 最后来看天气，今天夜间小雨转阴，偏北风2-3级，平原地区最低气温12摄氏度。明天白天阴转小雨，平原地区的最高气温17摄氏度。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。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，责任编辑小飞，主播超峰，感谢各位的收听，欢迎您继续收听稍后播出的成长日记。 这一刻我们出世提升。 1980年中国体育代表团首次参加普莱西德湖冬奥会。 这一刻我们崭露头角。 现在开始超越，各位观众，这样大洋洋就获得了第一名。 这一刻我们屏息以待。 北京